佛经故事是叫做《问病记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迦摄尊者早安。 啊，舍利弗尊者早安。 是的，迦摄尊者，我想请问你，你知不知道维摩居士有病？ 知道，维摩居士病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 哦， 佛陀宣布了这个消息，就派人去问病了。 是的，那佛陀有没有派你去问病呢？ 有啊。 你有没有答应去啊？ 没有。 哦， 我怎敢去啊？是的，舍利弗尊者，佛陀有没有派你去问病啊？有冇啊？ 有啊，就是佛陀叫我去探维摩居士咯。我都是不敢去啫。 唉，我哋呢班小城弟子真系冇用。 嗯， 连一个在家菩萨都唔敢去探病。 点止我哋小城弟子唔敢去，连大乘菩萨佢哋都唔肯去啊！ 啊，真系嘅？ 哎哟， 连大乘菩萨都唔肯去探病。 嗯。 维摩居士真是犀利啊！ 咁就系咯，大乘菩萨有啲人唔肯见维摩居士，就系怕咗佢咯。呢弥勒菩萨啦、光严菩萨啦、慈世菩萨啦，仲有善德菩萨，我哋个个都唔肯。 唉，我哋号称佛陀十大弟子，嗱，目犍连呢，须菩提呢，富流拿啦，加旃延咧，阿那律咧，嗱五个咯噃。 系啊，咁嗱仲有啊，等我讲啦。优波尼啦，罗喉罗啦，阿难啦，咁啊八个咯噃。 系咯，嗱舍利弗尊者你咧，我咧，咁啊十个咯。 系啦，大家咧同维摩居士倾过偈，不过都俾佢驳到口哑哑冇声出嘅。 嗯，咁唔系。维摩居士真系有智慧，辩才无碍，唔怪得佛陀都尊敬佢。 系啦，讲开又讲啦，大菩萨仲有文殊菩萨，咁佢肯唔肯去探病咧？ 好彩佢肯去。 吓，文殊菩萨肯去呀？而家去咗未啊？ 未，应该行紧嚟噶啦。 行紧嚟咯。 嗯。 咦？啊，系噃，真系好多人行紧嚟啊！唔知系咪文殊菩萨佢哋咧？ 吓，系啊，系文殊菩萨啊。嗱，行头嗰个人身材高大，着白色衣服，戴一串红色璎珞，好宽容，微微笑嗰个咪文殊菩萨咯。 系啊系啊，我去接佢，我去接佢啊。 文殊菩萨，你好， 迦摄尊者，舍利弗尊者。你好，乜咁啱啊？ 我特登喺呢度等你嘅，文殊菩萨，你去探维摩居士系嘛？ 系啊，佛陀派我去问病，其实咧我就冇咁嘅资格做代表嘅。 点解呢？ 系啊，因为维摩居士道高德隆，辩才无碍，我都唔知点样对答好。 文殊菩萨，你谦虚啫， 系咯。 是真的，不过咁，佛陀既然叫到了，我就应该要尊命的。 是啦，文殊菩萨，那你现在带队去维摩居士家探病了吧？是 啊，现在去的 了。哦， 好多人都来了添。嗱，你看看。 是啊，是啊，真是的。嗱，大菩萨啦、比丘啦、四众人等都来齐啊。 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舍利弗尊者，不如你都来埋啦。 咁啊，好好，我嚟，一定好多嘢听噶啦，大家起程啦、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啊，到啦， 哦， 真系华堂广厦，美轮美奂， 嗯， 啊，维摩居士嘅居室好靓啊， 真系好靓， 好靓啊。善哉善哉，文殊菩萨，各位善知识，欢迎欢迎。 维摩居士，佛陀殷勤问候， 派我同埋各位师兄弟嚟向你老人家探病。 啊，多谢佛陀，多谢各位善知识啦。 维摩居士，你点样得病嘅呢？ 哦，众生有病，所以我亦有病。举一个譬如啊，一对父母，佢哋嘅独生子有病，咁呢对父母就梗系忧心噶啦，佢哋亦都闷闷不乐，烦恼重重，咁劳累过度，亦都会病埋嘅。菩萨对众生都系咁噶， 咁几时会好翻？ 哦，众生好翻。咁菩萨亦都会好翻噶啦。 菩萨又点解会有病噶？ 因为菩萨有大悲心啊嘛。 维摩居士，如果菩萨去探病，佢对于病人要点样慰问呢？ 咁啊，文殊菩萨，你嘅问题好有意思啊！我曾经去过探病，过程系咁嘅。你哋听住啦。 老婆啊，睇下仔啦，佢喊啊。 系啦系啦，我知佢喊啊，咪凑住佢咯。唔好嘈啦吓。 唉，真系辛苦， 辛苦，你见点啊，安哥，你都系唞下噶啦，唔好谂咁多咯。 老婆，我点可以唔谂呢？病咗咁耐，医极都医唔好，将来 睇下你， 将来都唔知点。 你唔好讲咁多咧，唞下先啦。 咁后生。阿仔又咁细，无挨无蹦，你好凄凉嘅，点过日子啊？ 做咩无情白事你讲埋啲咁嘅嘢啫？你唔会有事嘅咧，你唞下啦，吓、啊！ 仲话唔会有事？你睇下我啊，身子弱成咁，行下都气稠稠，讲多两句嘢啫，就气落气喘。即系无缘无故又周身痛，虚弱成咁，会冇事。 安哥，人有三衰六旺噶嘛，运程嘅嘢有时系会有啲阻滞噶啦。咁等转咗运，就自然会精神爽利噶啦。 老婆，三伯父前日嚟过，话我面色好差。寻日四婶嚟又话我瘦咗。人人见到我有似同情，有似可怜。佢咋表面上就问候我，其实我俾佢哋睇到心都实埋，真系猛死。 仔呀，唔好嘈啦，好乖，唔好嘈啊，乖。 抱乖仔出去啦，嘈住晒。 乖，系啦系啦， 我心都烦。 得啦得啦，我抱佢出去，我抱佢出去啊。 嫂，你咁频频行去边度啊？ 冇冇咁好嚟坐啊！坐啦坐啦。 系啊，阿安嫂啊，你抱住个仔赶住去边啫吓？ 呢个仔扭埋咪嘈喧巴闭咯，你知啦，安哥啊唔舒服啊嘛，咁嘈住佢系点得嘅咧？所以我抱佢出嚟行下咯。 哦，原来系咁啊！系咧，你阿安呢两日点啊？佢好翻啲嘛？ 都系咁上下啦。我话佢仲好似紧要咗啲添。 系呀，哎呀，做乜做到咁隆重噶？诶，等我入去睇下佢先。 八姑啊，你唔好入去住啊，等阵先啦吓，等阵先啦。 我一心系嚟探病噶噃，点解话入去都要等阵先啫？ 唔系咧，我知道你好有心嘅，不过安哥啱啱瞓咗啊。 哦，系咁之嘛，系嘛？唔紧要，嗱，我入到去会装下佢先，佢或者未瞓着咧。 唔系咧， 哎呀，阿安嫂啊，我知噶啦，唉，你使乜咁担心咧？我几十岁人啊嘛，我梗有分数嘅，我唔会嘈住阿安嘅。你放心啦， 八姑啊，你，哎， 等我装下阿安先。哇！阿安啊，真系瞓着咗喎！哇，咁大嘅鼻鼾声，瞓得咁冧嘅，我睇佢梗系瞓咗好耐噶啦。阿安，阿安啊，安，哎，阿安啊，我嚟睇你噶。 八姑啊，刚刚啱啱瞓着咋。 是我知道是瞓了没几耐啦，不过我都是要嗌下佢的。安安啊，安啊，醒醒地咯噃你，阿安啊，你睁开双眼睇下啦，睇下我是边个，八姑啊。 哦，八姑。 系咯。 你嚟咗啊？ 系。 坐啦。 得啦，我成日都坐唔使啦。唉，我特登嚟探下你嘅咋？你而家见点啊？吓？ 哦，冇乜点，咳两声咁，晕陀陀咁啦。 系啊，哎呀，撞鬼咯啊！安，你睇下你个样啊，面青唇白，皮黄骨瘦，哎呀，真系得人惊咯、 啊。面青唇白。 系。 黄骨瘦， 系啊，哎呀，你嗰啲面色啊，仲好难睇添啊，嗯，我谂你咧都要揾多几个医生嚟睇下先至得咯。 我仲想， 啊，想乜嘢啫吓？哎呀，好心你咯，阿安，你而家身子咁弱啊，仲想啲乜嘢啊？嗱，你有病，你就要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我都唔得闲咯，我都要翻去啦，我扯啦吓。 啊啊，好想行，唔送啊！ 哎呀，唔使送啦，唔使送啦，我会噶啦。阿安嫂啊，嗱，我扯啦，我扯啦 吓。咁样问病法都有，真系激死人。 阿安，阿安啊！ 啊，边个咧吓？ 边个嚟？ 阿安 啊！ 哦，维摩居士啊！ 维摩居士，你嚟咗啊？讲好嘛？ 阿安，我听闻你有啲唔舒服，我特登嚟探你噶。 真系多谢你咁有心。系啊，我系有病，好严重添啊。 啊，严重？唉，阿安，肉体有多少唔舒服系好闲嘅事嚟噶咋？身体嘅无常转变，人生嘅老年疾病。是自然的事，你应该安心啲，不要讨厌自己。 唉，云坡居士，你的道理真是令些不同的、 不过这样，身体虽然无常，亦都有痛苦的，但是都无谓讲涅槃啊，应该说法教导众生。 真系好啊， 阿安，当识宿世无数劫嘅苦恼，更加要谂住饶益一切众生，咁样就算为道受苦，都必然获得大利嘅。 咁好啊？ 当然啦，所以一个人无论任何时候。都唔好有忧愁烦恼，要时常精进勇猛，自己心念要发愿，做一个医中之王，为大众治疗疾病。 做一个医中之王， 嗯， 咁即系咩意思啊？ 系即系话解脱他人嘅痛苦咁啫，阿安。你前程远大，任重道远噶，你好好地休息一下，请个医生诊治啦。 好快好翻噶啦。 大居士，我而家都好翻一大半啦。 诶、 啊，你真系医中嘅能手。 唔、哦、关我事，我都冇医到你，我不过系嚟探病啫。 探病就已经够好啦。嗱，你冇危言耸听嚟吓我，又冇嚟做无情白事嘅骚扰，你真系好啦。而且又俾我咁多鼓励，令到我好有信心。 哦，系咁啊，真系好啦。嗱，安哥，你凡事睇开啲，唔好咁苦闷，咁心情开朗就自然药到病除噶啦。 系啊，我而家都系咁谂。维摩居士，多谢晒你啦。 树菩萨，各位善知识，我就系咁样去探病啦。头先嗰件事系千真万确噶，唔系我编出嚟噶。 维摩居士，你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功德无量，真系难怪咁多人因为听咗你说法而令到佢哋发大菩提心。 哦，系咁就好到极啦。